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咱们今天啊，接着讲隋唐的故事。李渊半夜扒门缝，柴少勇斗未婚妻，秦琼吃饭没带钱，蔡太爷不在服务区。昨天咱们说到哪儿了呢？对了，说到李渊的夫人生孩子。这么一来啊，一时半会儿大家是走不了了。这李渊成天没事干，觉得非常的无聊。您想啊，那年月也没个电脑什么的，也上不了网。哎，倒是有一项娱乐，那就是能偷菜。这偷菜很方便，这个寺院里边啊有很大的菜园子。这李渊挺大的官儿，没事就去菜园子转偷菜。那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有一天晚上，李渊实在是没意思了，去找住持悟空聊天。悟空就说了，我这寺旁啊有一条平冈，可以赏月，老爷要是没事儿，咱们一起去赏赏月如何呀？这太好了。于是李渊叫小厮啊掌灯前走，俩人就在后面跟着。出了旁边的小门，打从一条小径走上了土冈。但见一月当空，片云不染，远山隐隐，野树蒙蒙，一派夜景是非常好看。就听远远的传来了读书的声音，于是便问悟空了，哎，是长老们在诵经吗？啊，是因为您家夫人分娩，贵体虚弱，所以我们这儿晚间就暂停不念经了。这不是我们在念经。李渊点头，往声音处走了走，是一座小房子，便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呢？这是汾河柴少柴公子读书的地方。这柴少是什么人呢？是汾河县礼部柴老爷的公子，喜欢我们这儿的清静，常常啊住在我们寺中看书。李渊扒门缝往里一看，只见灯下坐着一个美少年，长得呀很像刘德华，当然是20年前的刘德华了。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横宝剑于文案，口中念的不是孔孟儒书，乃是孙子兵法。念高兴了，拔剑起舞，是英气逼人。他可不知道李渊啊正扒着门缝偷看呢。李渊看这个年轻人，暗暗点头，心说了，盛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在这个时候念几句诗云子曰有什么用呢？像这样的少年才算得上是人才。看了一会儿，和悟空和尚转身往回走。走了一阵子，李渊说，我看那个孩子，他日后肯定是个人才。我有一个女儿，年纪不大，端庄秀美，麻烦您啊当个媒人，让他们俩人结个婚，您看怎么样啊？ 哎呀，那好啊， 虽然我们僧人是不谈男情女爱的，但是看到别人喜结良缘，我们也为他们高兴啊。明天一早我就请柴公子来和老爷见个面，到时候老爷看他谈吐，您再做决定。哎呀，这太好了，一切麻烦您多费心了。第二天一早，悟空和尚来见柴少。柴少说，哟，长老您来了，有多日不见了，您一向可好啊？啊，托公子的福，我挺好的，就是最近唐公李老爷来了，我多日来啊一直在陪他，怠慢了公子您，您可别见怪。这唐公到此来做什么呀？好，李老爷奉圣旨亲赐回乡任职啊，15号到我这儿的，因为夫人分娩，所以暂时住下了，等到夫人身体康健了才好继续启程。哦，我一向听说唐公素有贤名，您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贫僧见千见万，从来就没见过李老爷这样的好人呢。夫人生产在此，李老爷给了我们10两银子，后来又说要10银万两，让我们重建寺院，再整山门。昨天晚上散步路过公子你这里，听公子读书来着，所以今天我特来报喜。 啊，有什么喜事啊？ 哎呀，李老爷有一个女儿，年方16岁，端庄寡言，未得佳婿，叫小僧来请公子，情愿与公子偕二姓之好啊。 哎，婚姻大事未可轻谈。 哎，这么说您不同意了？ 我同意。 悟空心说，同意你就说同意不就完了吗？ 李老爷急于见公子一面，请公子跟随我来。柴公子说去就去，换了身衣服来到了佛殿拜见李渊。李渊和他聊了会儿闲天，说啊，你啊先喝杯茶，我呢有点事儿，马上回来。出了门和夫人商量，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啊？夫人说，我看不错，但是婚姻是大事儿，这事儿啊还得看女儿的意思。李渊说了，这种事儿父母做主就行了，女儿家能有什么主意呢？怎么能听他的？哎，不对，侄女莫若母，咱们这女儿啊遇事很有主意，我现在啊去听听她的意思，如果女儿答应了，那么这桩亲事就定下来了，如果女儿稍有勉强，这事儿啊就暂时先等等，等我们回到太原再说。哎呀，那好吧，你先去问吧。妇人走到了里面，见到女儿的面，把李渊要招柴为婿的话跟小姐这么一说。小姐想了想说，母亲在上，按说这事儿本不该女儿多口，但是百年姻缘，荣辱相关，据父亲说，这柴公子相貌是好的，才学是好的，但如今世界只凭才貌不足以建功立业，将来如果遇到患难，此等咬文嚼字之人，除了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又有什么用呢？夫人说了，哎呀，你父亲说了，柴公子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舞得一手好剑，也很有些本领啊。小姐一听微微笑道，啊，既然这样的话，那让孩儿想一想吧，暂时不要回复他，等两天再说行不行啊？夫人说，一切依你。 于是出来回复李渊。 小姐看夫人走了，左思右想，有心想要去偷看一下公子，又觉得不太好意思，不看呢又不放心，怎么办呢？这时候保姆许氏走到了面前说，哎呦，刚才夫人所言，小姐意下如何呀？我也正犯愁这事儿呢。哎，此事不难，只要这样这样如此这般就行了。小姐点头。咱们再说那边的柴公子，白天见到唐公以后啊也挺高兴，但回头一想，这小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心里也没底呀。晚上又在灯下看书，看到了一半，只听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公子抬头一看，进来一个眼大眉粗的半老妇人。公子吓了一跳，站起来， 哎，你是谁啊？要干什么？ 夫人说，哎，您别害怕，我是李府中小姐的保姆啊。老爷呢，要找公子你当女婿。我家小姐啊，不但才貌双绝，而且啊，喜读孙吴兵法，发过誓要嫁给一个善武能文、足智多谋的奇男子。今天老爷说公子你剑法很好，所以老身出来啊，让公子你知道，如果有意奉求皇，就在定更之后到回廊转西观音阁后菜园子边上，我家小姐会摆一个阵，如果公子识得此阵，方能许秦晋之好。公子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好，既然如此，行，到更余之后你来引我去看阵。许氏出门走了。柴少吃过了晚饭，又读了一会儿书，来到庭前看月，不觉这更愁已交二股。忽然听到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刚才的保姆招手叫公子过去。公子取出了一副绣龙扎绣穿好，把腰间丝绦收紧，带了宝剑，锁上了房门，跟了保姆来到菜园中间。原来这观音阁后啊，有一大块荒地，尽头是一座土山，紧靠着阁后粉墙，旁边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入。公子抬脚就要往门里走，许氏连忙拉住他说，哎，你先等会儿，待摆出阵来再说。只见走出来一个女子，拎着一个小小的令旗立在土山之上。公子就问了，哎，这就是你家小姐吗？许氏摇头，哎，小姐哪是这么容易就见到的，这是小姐身边的侍女叫她呀出来摆阵的。话未说完，只见那女子把令旗一招，引出了一对女子来，一个穿红的夹着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青的夹着一个穿黄的，啊，都是包金扎绣，手执着明晃晃的单刀，大概有一二十个女子，左盘一转，是右旋一回，一字儿的排开。许氏说了，公子可识此阵否？公子说了，嗨，太简单了，这是长蛇阵，不足为奇。哪见令旗一翻，众女子又四方绕转，变成了五堆，一堆四个人啊，持刀相背而立。公子仔细一看，许氏又问，公子识此阵否？公子看了看，又笑道，哈哈，哎呀，现在这个是五花阵。许氏说，公子既然识得此阵，敢不敢进去？你要是能破了这个阵，才是你的本领。柴公子心说，这又何难呢，拔出宝剑冲进阵内，两旁女子一见他进来，如飞的六口单刀光闪闪的就砍下来了。柴公子用剑招架，要说来真格的，这一二十个女子挡不住柴公子，但是刀枪无眼，今天是谈婚论嫁，不是沙场杀人，真要伤到了这些女子们，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打着打着，柴公子就发现阁下窗外挂着两盏红灯，中间呀，隐约有一女孩露着半截身子在那儿张望呢。公子心想，说不定这就是李家的小姐，想着想着直奔阁楼就来了，两边的女子谁也拦不住他。就在这时，只听嗖的一声，不知哪儿飞来一个东西，正打在柴公子的帽子上。公子取下来一看，原来啊是一只花翎箭，这箭上有一个小小的彩珠。公子再抬头看，不单阁上的美人不见了，那些列阵的女子也是形影俱无。这时听到打更的声音，已经是四鼓四更了。公子想了想，没办法，只好转身回到书斋休息。 不大一会儿功夫，雄鸡报晓，红日东升，柴公子睡着了。柴公子才睡着，梆梆梆，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悟空长老满脸堆笑说：哎呀，今早李老爷传我进殿去，说要找个良辰吉日聘公子为婿。这柴公子啊，父母早亡，一听之下就把家园交给了得力的家人，随着李渊回了太原了。日后李渊起兵，有一支娘子军，哎，就是柴少夫妻两个，这是后话了。再说秦叔宝这边出关，赶到了樊建威住的地方，建威就问了：哎，那个打抱不平的事儿后来怎么样了？秦叔宝一一回答。建威非常的惊愕，很后悔没有参加，后悔啊也没用了。第二天早饭过后，俩人分好了行李，各带犯人两名分路而去。樊建威去泽州，秦叔宝进了潞州。到了潞州，找了个官府的驿站，拴好了黄骠马，将两名人犯带进站来。秦叔宝说：这两名人犯是我带来的，替我关锁好了，一定要分外小心。店主说了：爷您请放心，出了事啊就算在小人身上。然后就搬行李进房了，摆下茶汤酒饭，主人是尽殷勤之礼，在边上给秦琼斟酒，笑容满面问道：这位爷，请问您高姓大名啊？小的好写账。秦叔宝说了：我姓秦，山东济南府来的，到你府里投文。主人家你姓什么呀？主人道：秦爷，您不曾见我小店门外招牌吗？是王家小店，小人叫王氏，告示的氏字啊，往来的老爷们把我那氏字啊颠倒过来，就叫我王小二了。 好，那我就叫你小二哥吧。我问你，蔡太爷领文投文要多长时间呢？ 小二说了：您放心，绝对不会耽误您的，我们蔡太爷是一个好官啊，明天早堂投文，后天早堂啊，您就能领着回文了。在我这小店里啊，只用两天就可以把交接的事办完。 秦琼问完话了，吃过了晚饭就关门睡了。第二天大清早起来收拾文书，到府前把来文挂号。蔡刺史升堂投文，两名人犯发在牢里收押好了。这一天是8月17号。到了8月18号，秦琼又来领回文。领完回文，这差事啊就算是结了。可是等到日上三竿，衙门还是不开门，街上啊也是静悄悄的，许多这大酒店都关了门了。叔宝心说：这是怎么了？于是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好容易碰了个路人，拉住一问，说：蔡太爷今天怎么了？怎么还不升堂啊？那位说了：您不是我们潞州人吧？ 我是从山东公干来的。 怪不得你不知道呢，我们太爷出外公干去了。 啊，去哪里了？ 太原啊。 干什么去了？ 那位说了：因为唐国公李老爷啊奉圣旨亲自还乡，坐河北道台，太原下来了文书，让属下抚州县去太原给李老爷道贺。 叔宝一听心说：哦，就是我在临潼山救的那位李老爷了。 再问：那太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哦，多则20天，少则半个月吧。 秦叔宝得了这个信儿，回到房间内一门心思就等着太守回来。 这出外的人身上能带多少钱呢？ 而且这秦叔宝山东大汉，一顿饭能吃一斗米，一连10天把王小二店里的东西差不多都吃光了。 王小二实在是受不了了，正赶上中午，秦叔宝回来吃饭，小二不摆饭了，靠着窗户陪着笑脸说：小的有句话，秦爷您别见怪。 秦叔宝说了：哎，我与你宾主之间一句话怎么就怪起来呢？ 这么多天了你也瞧见了，关老爷不在家，我这里边又没有公文往来，没生意，本钱也用的差不多了，这米菜什么的都买不起了。我那意思啊，想要和秦爷您这儿

北京延庆旅游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延庆举办，将给延庆旅游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延庆夏季平均气温比北京城区会低上4到5度，素有夏都之称。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爱娟就介绍说， 延庆四季有景，三十有花，特别是我们冬季，我们有两大滑雪场，我们还有冰灯，旅游活动呢贯穿全年。现在延庆精品民宿呢开业的有55家，大概有230个院子。延庆的民宿呢是有10大主题，有我们的冬奥主题，有我们的世园主题，还有我们亲子主题，这些给延庆的这种休闲度假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产品。接下来呢，延庆区会统筹我们各部门的这些资源，集成我们的政策，借助我们冬奥会这个契机，打造延庆全域化的四季旅游，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延庆来体验或者是感受我们延庆的四季旅游。 现在北京城里已经非常炎热了，找个时间我们也去夏都里边凉快凉快。 下雨下雨浪，我们天津有一套，天津制造。曾揣着2个鸡蛋下楼，冬天排队为了一套是酒和下哨，美丽的风景一道，热炉子铁板上的面糊一勺，又没的一转，刻俩鸡蛋金光一闪，熟练的一铲，煎饼一翻，翻开了天津人的美食文化，咬一口品味这座城的酸甜苦辣，对家的牵挂，不论冬夏吃的这口长大，说着方言天津话，表达嬉笑怒骂，从不刻意的回避煎饼摊给我留下的回忆，记得楼下的师傅总是穿双白色回力，司机的更替唯一不变的铁板上的正气，火爆的生意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天津人的幽默在这一刻挥洒自如，逗您一乐，这儿的早点让你们心服口服，卷卷薄饼酱子嘎巴菜在天津制造，要 check it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欢迎五湖四海都来 check it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相聚天津之上相亲， 煎饼果子来一套，热情开朗不急躁， 烟花雨风喜闪亮， 天津卫的数学都唱逗您笑， 今夜的天空格外明， 你来一套我有一套，你要一套我有一套， 欢迎五湖四海都来， 煎饼果子来一套 check it check it out， 相聚天津之上相亲， 这儿的风味早点最地道， 烟花雨风喜闪亮同样热情 check it check it out，煎饼果子来一套，我说鸡蛋，你说要要要要要。如今煎饼果子火爆在半夜和凌晨，但晚上排队为了一套不再是新闻。调料的种类越来越多，小摊成千上万，依旧万变不离其宗，一勺面糊，2个鸡蛋。白套果辫的葱花少许辣子多来呀，吃了几十年应该发我一张白金会员卡，最爱音乐最爱吃煎饼果子，因为它亲切，咬一口都来不及磨蹭，嘴角的面酱加香在变样，海河的波浪推动着曲艺之乡的说学逗唱，煎饼果子煎饼着包裹着象征着天津味的包容，吃完还想再来一套， 欢迎五湖四海都来 check it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 相聚天津之上相亲， 煎饼果子来一套，热情开朗不急躁， 烟花雨风喜闪亮， 天津卫的说学逗唱逗您笑， 今夜的天空格外明， 你来一套我有一套，你要一套我有一套， 欢迎五湖四海都来， 煎饼果子来一套 check it check it out， 相聚天津之上相亲， 这儿的风味早点最地道， 烟花雨风喜闪亮同样的情 check it check it out， 今夜的 煎饼果子来一套，我说鸡蛋你说要要要要